your hair. Yeah, I like it when you smile. Won't you stay with me just for a little while? Can I take you home? 飞的眼睛，那是没有离别。

時の隠れんぼはぐれっ子はもう嫌なんだ。なんでもないや、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今から行くよ。 小心，害怕把爱惊醒，所以一步一步放弃自己，只为了赢。

们转不休，关键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角落口走？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九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在难落的里面中心 太累了，我放开了，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太矛盾了，眼泪都下来了。 的药慢慢念。 谁来

heavy. Ten leaves pain on my eyelids, retreating in covers and closing the curtains. The one thing's for certain, oh, year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 You're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 Oh. 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每当 想起你的选择，悲伤就逆流成河。失去了你也是种获得，

未来，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无期的地方。 也不会松开你的眼。

会牵你的手，穿过热闹的街巷。 的对方，我们此时此刻幸福着，拥有着无比绚烂的时光。

踪，心空空。大叫一句，无声。大哭一场，哎，如常。让酒塞满杯，让杯装满泪。